两度率罗马军团入侵不列颠，这是在公元前55和前54年的时候。 我们这里补充一下哈，大家都以为呢这个呀凯撒大帝是多么的厉害，对不对哈？实际上呢，这个凯撒大帝呢在征服啊这个不列颠群岛上面呢实际上是失败的，他是有两个败笔，就可以说屡战屡败。那为什么屡战屡败呢？大家都知道哈，罗马呀实际上是一个我们说的大陆文明啊，就说的中原文明吧，就是。但是大家知道英国是个岛国，它是海洋文明的一个国度。所以你想想啊，这些啊内陆的这些罗马军团是吧哈，很神勇的。可是你想呢，当一面对大海的时候，那肯定就 又没有天时又没有地利啊，不容易打赢啊， 没错， 不容易打胜仗啊。 所以两次全都失败了。但是呢，这个罗马人哈野心是非常强的啊。那么第三次的时候，有一位罗马的大将，谁呢？ 就是那个叫做克劳迪一世。 对，大家注意哈，这人很厉害的，克劳迪一世。如果大家看过这个埃及艳后的话，这个人在这个电影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啊。他率领着这个罗马的军团啊，最终呢攻占不列颠群岛， 大军杀入，成功征服，然后就把这个地方呢整个就变成一个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了。 对，没错。那罗马人呢在这里哈大概统治了500多年吧，也就是半个世纪左右。 你看，想当然了，罗马人要统治你这个地方，他不可能让再允许你来使用你的语言，是不是？ 对，没错。 于是拉丁语变成了这个地方的官方语言。 那大家呢其实也可以哈，在我们的很多英语单词当中呢都会有这种拉丁语言的现象。最简单的一个建筑物怎么说呢？ building， 对不对？ building。 那如果大家呢，你看现在拼写是 building， 如果大家到这个我们清华大学啊，你会看到有一些那个楼宇上面写的不是 BU 啊，而是 BVV， 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罗马的单词的一个拼写的形式。 你瞧瞧，这是拉丁语哈。 对， 欧洲人都抱怨啊，说拉丁语怎么这么难学呀？再难学他也得学， 也得学。对， 所以大家现在知道为什么欧洲人要学拉丁语这么传统了。 对，那这个我们都说啊，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对吧？这个罗马呢，大家都知道有东罗马和西罗马。啊，那随着罗马的这个经济啊达到鼎盛之后，它的这种盲目的扩张啊，以及呢它对内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皇帝一死，这个开始争夺继承王位等等，这个罗马呀，它就内在的出现了一种分崩离析。 哎，就凡事呢都得这由盛转衰，是吧？ 对，并且呢，我们都知道哈，这罗马帝国呀，在历史上是称为一个非常残忍的国度啊，它的每一位这个皇帝。啊，我们都可以称之为 tyrant， 这个暴君呐、啊，都是暴君。所以，对待这个既得利益集团，那是好上加好。但是呢，它的背后实际上是压榨了，比如说劳动阶级或者是奴隶阶级。 嗯， 哎，所以我们说在罗马的这个帝国晚期的时候，这个国内的矛盾呢是非常非常激烈的。最后，罗马就灭亡。 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嘛。三到四世纪的时候，因为这个奴隶的反抗斗争呢不断的加剧，所以罗马帝国日渐的开始衰落了。 嗯， 直到四世纪的中叶前后呢，这个不列颠反抗罗马统治的斗争也渐趋激化哈。大家知道这个不列颠的人民啊，那是相当的顽强的。 如果您看过一部电影叫《勇敢的心》，就有体会了。 哎、太形象了，就是绝不可能让你这个外侵者，长时间的占据我们的这个领土。 对对， 就是占据十个世纪，我们也要重新夺回来。 对，不过呢，我们都知道哈，这个不列颠人啊，他虽然说英勇善战，但是呢，也敌不过啊这个强大的帝国对他的一种侵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在这个英国啊，当时的这个不列颠群岛哈、啊、内部啊，与罗马啊进行这个反奴隶的这个斗争的同时，那么在欧洲另外的三个部落对英国也是虎视眈眈了。 你看这片岛屿就有这个神奇的魔力哈哈 对， 各方都要来，这兵家相见啊， 对， 各方都要来争夺。 没错， 罗马呢就结束了不列颠统治以后，不就驻军就撤离了吧，全部就撤离了不列颠。直到这公元449年的时候，哎，又来人了 对， 又来人了。 那从欧洲呢，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当时啊在欧洲比较强大的是日耳曼民族。 对 啊，也就是后来的德国嘛。哎，大家可以看，这个日耳曼民族哈，它有一从历史上来说，它的基因当中就有一种顽强、一种不屈不挠的这种劲儿。你看现在的这个欧盟当中，经济的火车头依然是德国， 嗯， 是吧？那在当时这日耳曼民族当中呢，实际上有三个部落是比较强大的， 嗯 啊，当这三个部落呢，大家听好啊，对后面的英国的历史和文化的构建是非常重要的， 基本上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那第一个民族呢，叫做盎格鲁族， 就是那个盎格鲁 啊，对，我们也可以叫盎格鲁啊， 嗯。 那第二个呢是萨克逊，第三个是朱特 ， 大家注意啊，这三个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民族。啊，你说老师，你刚才不是说是部落吗？ 它是部落吗？不是。 对，但实际上呢，就像我们说中华民族当中，你有什么汉族啊，这个族那个族一样啊。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列成 tribes， 就是部落，都是可以的。那么这三个民族呢，或三个部落，很有意思，性格呀也不太一样。就这个盎格鲁，就您说的盎格鲁族哈，他们呢是比较这个善战的啊。那这个萨克逊呢，他们是喜欢一种配合。但是也非常积极，但是朱特不行。这朱特呢，就是那种，墙头草，反正谁厉害我就跟着谁， 嗯， 啊，就是比较憋屈的那种。但是也具备一种创新的能力， 嗯。 所以这三个部落呢，就横跨 the North Sea 北海，就来到了这个 England， 嗯， 就是我们说的不列颠群岛， 哎。他们是抓住了这个罗马帝国衰落。和罗马人撤离不列颠的一个大好的机会， 嗯，对，没错， 大好的机会，直接开始从五世纪中叶开始横跨北海，陆续的侵入不列颠。这个入侵的过程是大约持续了一个半世纪， 嗯， 一百多年。 对，那么这三个部落呢，他们虽然都归属于啊，嗯，这个日耳曼民族，但实际上自己呢也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刚才我说的也自己的民族语言， 对 啊。不过呢，这个他们到了这个英国以后呢，比如说哈，这个盎格鲁族、盎格鲁部落，他们是来到了英国最富饶的这个英格兰地区， 嗯 啊。那么这个萨克逊呢，往南就来到了威尔士啊，就是今天的威尔士这个地方。然后这个朱特呢，这个比较憋屈，对不对？就往北走了，大概呢就来到了苏格兰高地这个附近。 哦，就是各自占领一块地盘。 对，没错没错。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哈，就是他们的语言我们就在这里就把它略过了啊。不过呢，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盎格鲁族和萨克逊呢，他们性格比较相像。而且呢，在英国，你想英格兰和威尔士都是腹地，都很富饶的，所以其实就带动了这个农业呀、生产呀，还有一些劳动生产工具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交流。 嗯， 那逐渐的话呢，这两个部落就开始联姻了。 哦，联姻了。 对， 所以这两个部落就开始从人上啊，从文化上就开始进行了融合。嗯， 那大家想象一下，融合之后带来的就是风俗的融合。带来就是语言的融合。那如果他们的文化和经济的表现占据上风，在当地的这个土著，就本土，也就是我们说的凯尔特人，当然慢慢的就被边缘化了。 哎， 啊， 哎，那他们是不是当盎格鲁和萨克逊联姻以后，那是不是他们可能就会创造新的语言？还是直接在他原有的语言上进行一些新的改变呢？ 其实都有啊，不仅仅是两者语言的融合，实际上呢也是彼此之间产生一些新的东西，因为毕竟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很多全新的一些东西，所以就会用新的语言去把它诠释出来。 嗯， 这个语言就是 Anglo-Saxon， 就是我们说的盎格鲁萨克逊语，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英语的雏形了。 大家听一听哈，这个盎格鲁萨克逊 Anglo-Saxon， 嗯， 哈，是不是跟我们那个 English 很相似啊？这个发音， 对，没错， 是不是啊？ 嗯， 这是不是源头？你大家说说，这是不是就是源头？ 对，没错 啊。讲了这么久的故事 ，Ang 是哪里来的呀？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盎格鲁人，是不是？ 盎格鲁萨克逊。 大家一定注意哈，就这个时候的这个英语呢，就算是古英语的雏形了。所以它的标志，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语言是文化现象。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哎呦，这个古英语产生了呢？是因为这两个部落联姻了，而他们在当时的这个社会经济文化当中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以后，然后他们的语言就在 这个地方生根发芽了。 英吉利这个名字就是源自于安格鲁人 Angles， Angles， 对，没错， 就是源于这个安格鲁人。 对， 原名叫做 Angla Land， 意思就是说 England， 安格鲁人之地， 之地，对，没错，没错。 然后变化变化变成了 England， 就是说我们 Angle 的地盘叫 England、 对。不过呀，我们都是这个英国哈、这个因为它是岛国嘛，四面环海，人所以吧，就它天生的就不是那么安稳。 当然了， 就你看之前我们都说这个伊比利亚人是吧哈，刚来又挺好的啊。然后呢，这个它当中最大的这个部落凯尔特人，哎呦，我的语言已经在这生根发芽了。结果呢，被这个三个 啊， 对， 罗马 被罗马又来了。然后罗马这完了吧，又被这个英国的三个， 又被日耳曼民族， 对，这个三个部落给侵占。而好日子没过多久，这个时候又是来自欧洲大陆，因为大家知道人类的发展它是同步的，对不对？所以在欧洲大陆呢，还有一些这个民族，你像挪威呀、丹麦呀、还有这个瑞典等等，他们这些国家当中啊，有一些人喜欢干一件事儿， 当海盗。 对，当海盗， 偷啊抢啊。 对，不过那个时候呢，这个职业还是挺时尚的，挺时尚的。说你是海盗，你就是英雄，所以大家会看到这个他们总称啊叫维京海盗。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 Vikings 这个维京人啊，他是某一个国家的人，他是好多国家，他是个职业，就虽然叫维京人，但他是个职业，那他会在好多动画片里面哈，或者电影里看到他们戴一个铁的一个 helmet， 一个帽子，上面俩犄角似的，那个就是维京人啊，维京海盗。 那这海盗就组局了呗，组局开始大肆进攻英格兰。 对，没错。那他们不仅仅要进攻这个英格兰哈，实际上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带来了文化的交融。 那肯定啊，大量的拉丁语、丹麦语、挪威语全部都开始进入，融入到英语之中。 所以我们觉得哈，这个人类的历史也好，或者社会的进步也大吧，它必须有个外来的一个刺激物。有了这个 incentive 这个刺激物之后呢，它才能够产生一种抗体，然后变得就是朝着这个发展的方向去变化。所以这个英语哈，大家看接受了这么多这个外来语的所谓的入侵吧，那么它并没有去拒绝这些外来语的元素，而是兼容并蓄啊，就是我们说的海纳百川啊，反正这好，这词儿用的方便， 那就拿过来用吧。 对，所以我们怎么说中国人喜欢拿来主义啊，实际上我个人觉得最把拿来主义玩到极致的其实就是这个日耳曼民族当中的这三个部落。 这三个部落。 哎，对对对。 很强大。 很强大。 你看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一些英语单词，厨房 kitchen， 杯子 cup， 这些都是来自拉丁语。 还有像这个皮肤 skin 以及腿 leg， 哎，当然还有一些小的代词啊， 什么他们 them， 他们的 there 还有 they， 其实都是来自于丹麦或挪威语。 你看，这就是融合， 对 对不对？ 没错。 anger。ill 生病这些词也是来自挪威语。 大家看哈，就是这些词儿，我们是不是觉得还挺简单的？但是您知道吗，它对应的单词是英语当中的 wrath 还有 sick。 这个就那尤其那个 wrath 那个词，我们现在基本上都不会用这个词了，对吧？ 不会用了， 不会用了吧。所以您会发现英语其实是很实用主义的，就是它哪个方便用那我就用哪个，我不管你是来自于哪儿的。 你看我们现今学的这些英语，互联网时代的英语，更可能比如说100年以后我们的后人们在学的英语那又不一样了。 对，没错， 是不是？ 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在不列颠群岛上哈，那么宽口瓷器人、伊比利亚人，然后是 凯尔特人， 对， 罗马， 然后 三个部落， 然后后面是欧洲的其他的什么丹麦 海盗 等等哈，不断的对这个岛屿啊进行侵占，或者我们说入侵，但是呢，最终它所沉淀下来的文化现象就是这个英语。那么我们管那个时代的英语就叫做 Old English， 也就是我们说古英语 啊。所以总的来说，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呢，英语是在自身不断的发展和变化的基础上，又融入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语言的元素，这就形成了最早的英语的语言形式，就是 Old English 古英语。 对。 那 这古英语的发音跟拼写应该跟我们现在有很大的区别了 啊，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如果大家比如去读一读爱德蒙斯宾塞的这个先后啊，克里斯托弗马洛的一些诗，当然你再往前去推，比如说乔叟时代啊，或者乔叟之前的像楼兰之歌呀这样的作品，你发现你根本读不懂，对，这词儿怎么都没背过呀。 可是哦，你也不要小看古英语，现在的英语词汇当中，现代英语词汇当中有一些常见的单词，大约有一半左右都是源自于古英语，所以这生命力还是挺强的。 对，比如大家都知道哈，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当中有一个经典的台词是哪一句来的？ 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the question. 其实这个 be 啊，你说哟，这不是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莎士比亚时期英语已经发展了，对吧，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了，但是这个词其实是来自于古英语时代的。 哦，古英语时代哈，但是 strong, water 这样的词都是从那个时候来的。 对， 咱现在应该还觉得比较，还应该觉得一边使用着英语一边觉得很自豪和震惊。 对， 这我们现在说的 water, 人家那会儿古英语就在用了。 对，不过大家注意哈，拼写可能是差不多的，但是发音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一样。那咱继续往后发展呗。后来呢？又继续，又有不停的入侵。 对，所以这个英国啊，其实就是当然就是它为什么哈，大家可以看它19世纪后哈，它就是变成日不落帝国。啊，当我们知道它从16世纪时期开始呢，就进行了强有力的经济转型。啊，我们说中国现在经历了啊，比如说第三次、第四次的这个经济转型，实际上英国它不断的在革新，它从16世纪时就开始了啊。你想之前它是一个封建制、采邑制，对不对？到后面怎么有了这个资本主义的萌芽啊？后面又怎么怎么样？那么这个英国呢也如此，它为什么经常性的进行变革或者是改良呢？我想有两个因素。第一个是他自己的岛国文化就敦促他必须要进行不断的改良和改进啊。第二个呢，正是由于他的岛国的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他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作为一个海洋文明的国家参与海洋贸易扮演不断的角色的变化有关。所以大家都看到了，哎呦，这英国太厉害了，你看旁边是欧洲，是吧哈，这个巨大的一个贸易圈嘛，啊，我们叫它大湾区吧，现在是不是啊。那它作为一个 hub 啊，你可以去进行中转也好，可以进行交易也好，甚至是其他的一些海外贸易，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兵家的必争之地了。 嗯， 那我们都说哈，有这个维京海盗等等啊，都来了。但是你大家知道吗？在有一个人的眼中，就这些恐怖的、可怕的维京海盗，那根本就不算啥， 不是事儿。 对，那都是小喽啰啊， 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 那不是事儿。对了，那这位大咖是谁呢？ 是谁呢？征服者威廉。 对，那他其实啊也是这个维京人的后代， 就是维京的后裔。 对，没错，丹麦那个时候也很厉害的啊。 对，他是丹麦人，维京人的后裔，也是法国诺曼底的公爵，叫威廉。他是1066年的时候呢率军入侵到这个岛上来的。同年就加冕为英王威廉一世，史称征服者威廉。 对，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哈，说老师啊，这个当时也叫英国了，那为什么让一个丹麦人去当英国的国王呢？首先解释两点。第一点，当时是没有国家的概念的，我们可以再说一遍。所以就是说，不管你是哪国的国王，你征服我这国家了，你就是国王。它不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民族主义或者说民粹主义啊。另外一点呢，就当时英国的这个国王死了以后无后，就没有孩子了。那么又被这个威廉所征服了，那也是没有办法，哎，最后就他成为英国的国王了。 所以他就建立了这个所谓的诺曼王朝。 对 啊，统治期间从1066年到1154年就建立了。但是他们当时说的语言就不是英语了。 肯定的呀，因为这个诺曼啊，诺曼公爵他本身是一个法国，就是他说的是法语啊，那时都说了法语。所以这个说法语他又来征服了英国以后，那首先就要对于这个国家进行掌控。掌控大家都知道哈，如果我们去看历史的话，掌控个国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一切从娃娃抓起。就是改变你的语言和文化，让你从小说全新的语言。但是这只是一个底层，他可能需要有过很多年之后才能 这个 fruitful。 那怎么办呢？好，我就用一种相对比较柔性的方式，又没有武力，但是却从根儿上把你给制服。 那就是说呢，反正你的那种统治阶级、皇室和商人阶级，你不可能不能用英语。 你要想跟我做买卖，必须得 用官方语言， 说法语， 说法语。 你要是想当老师，哎，你也得说法语。总之，什么挣钱，那么这个行业就必须要用英语来使用。 法语 啊，对，法语。 所以那会儿英语就逐渐被边缘化了，就成了老百姓啊日常生活的用语啊，买个菜啊，是吧？ 对，没错。 打个架呀什么之类的，就只能说点这种语言。 对，讨价还价都用英语，是吧？哈，不过呢，我们说英语哈，它是很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啊。这种顽强的生命力呢，请大家注意，它实际上是建立在了英国本国的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大家都知道哈，在这个英国12世纪的时候呢，英国的国力是非常脆弱的啊。他首先是被法国占领，然后呢，他要去打法国，因为他想扳回一局嘛。可越打 越惨， 越惨，屡战屡败啊。当时著名的约翰王，大家都知道，这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 对，结果呢，他为了打仗，大家想，他是不是就要收很多的税啊？所以当时的这些皇室啊、贵族啊，啊，没有我们现在想象的那么生活悠哉悠哉， 没那么有钱。 对，他们首先也没有什么很多的钱，除此之外呢，有点钱全给交税了。所以这些贵族呢，就联手就说，不行，咱不能这样了，咱必须得想一辙，怎么办呢？就逼迫啊，这个约翰王签署了一个条例，这个条例就叫做宪章自由条例啊，这个是区别于后面的这个18世纪的这个大宪章运动啊，但它也叫的，因为英国很信奉宪章这个东西，在这个自由宪章当中呢，其中有一条很明确，就是一定要保护自由人。大家注意啊，这个自由人呢，并不是你我，而是贵族。 嗯， 那我们当时就会在想啊，说呀，保护贵族不保护老百姓，这不好吧？可是我们从人类发展的角度，保护这些贵族，使得他们有足够的资本去进行生产，那么才能够促进当时的产业的升级和转型啊。所以在当时的时候，英国政府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说第一，保护这些人的这个合法的收入啊，你不用再交税了，或者说免很多很多的税。那除此之外呢，在国王的一些森林当中啊，特别允许你可以在这儿开设什么炼钢厂啊，就类似这种东西，那么间接的促进了工业的一个升级。 嗯， 而且大家都知道哈，英国当时的时候呢，你想有好多部落，对吧？哈，这个统治的这都有这么一种基因，所以英国实际上它本国是割裂的。那当时英国政府呢，从12世纪到13世纪，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就是让很多的这个零散的这些地方吧，逐渐的统一起来。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提到伦敦叫大伦敦啊，这个 great 这个单词当背后，它就代表的是一种利益的融合。 嗯 啊，总之吧，在这个做了这么多的努力之后，哎，英国的这个经济实力啊，哎，慢慢的就开始体现了。 嗯， 可是您想一想，做买卖的人到底是谁？ 做买卖的人到底是谁？ 不可能是国王，也不可能是既得利益者，就是真正执行的是老百姓吧， 商人阶级吧。 对，所以大家想，那这些人平时犯的，我要跟你做个买卖还得说法语，这太慢了，有时候我法语不好，我这还说错了，赔本了。所以慢慢的发现咱还是说英语， 所以推动社会生产的这部分人他还是讲的英语。 另外， 非官方语言。 对，另外我们都知道哈，英国有一个地方当时还没有被统一，那就是威尔士。那随着威尔士哈被这个统一之后，英国进入到了一个相对国富民安、国泰民安的一个状态。另外大家都知道，在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时间最长的战争，就是持续了116年的英法百年战争。 嗯 啊，最后大家都知道是英国胜了。 对吧？法国败了，那从此以后，英国夺回了在本国的经济话语权，同时也利用了这个航海大发现过程当中的这个海洋新航线的这个开辟，哎，学会了跟欧洲人做买卖了。那为什么说英国人特别善于跟欧洲人做买卖呢？哎，我老祖就是你们家人，你想他来自欧洲吗？ 对 啊，我妈那边的那个谁谁谁，又就是你们家的谁谁谁，他利用这样的一种泛 kinship 这种血缘的关系，有一个得天独厚的这个优势去进行经济的扩张。总之吧，无论是从政治的角度啊，国家的这个国家利益的角度，还是从民间的这个文化与经济的交流的角度，都赋予了英语一个发展的沃土。 嗯， 那最后终于呢，从14世纪开始，英国就一点一点的承认了英语的地位。那么到14世纪末的时候，英语已经这个华丽转身哈、啊、乌鸡变凤凰，又变成了最主流的英语。 哦，而且在这个时段呢、嗯、那可能它也会加入很多的法语单词在里面。 对。 因为毕竟有法国人这么长一段时间的介入。 对， 是不是？ 没错没错。 所以呢，由此就形成了英语的第二个阶段，叫做 中古英语。 中古英语。 嗯、啊、 刚开始那个呢三个部落那叫古英语。 对， 现在呢，因为跟法国交战百年以后呢，融入了法国，重新夺回了自己的地位以后，就变成了中古英语。 对，当然其实不仅有中古英语，当中有法语哈，那么它在随着这个贸易的交往当中，甚至还有好多荷兰语。 对、 啊、 但是到中古英语的时期的话，那会儿就已经有了印刷术了。 对呀、啊，那大家想想，印刷术印出来的书给谁看呢？ 给谁看呢？ 是不是给老百姓看呀、啊、 对呀、啊、 给小朋友看嘛。 对，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就开始拥有了阅读的机会。 嗯， 书也变得越来越便宜，单词的拼写啊，语法形式啊，相对慢慢的就固定下来了。 没错， 那基本的一些日常生活中的词汇也就成型了。 是，当然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时候呢，英语已经在语法上，在拼写上啊，在它的这个构词法什么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或者说是有了自己的方法论。那么以17世纪为英语的一个新的标志啊，在16世纪之后呢，就正式迈入了现代英语时期。 你看17世纪。 对，大家想想17世纪有什么东西啊？ 17世纪有什么？ 什么航海大发现啊？ 对呀、 啊、天文地理啊都有了。 哎，开始慢慢的人类文明也开始发展起来了。 那朋友们您想象一下，我们从中世纪开始啊，这个启蒙运动嘛，对不对哈？那么到后面的这个航海大发现，一直到这个18世纪开始，在科技、政治、社会、外交、军事、文化诸多领域，就它不是一个既有的复制文化了，它是一个文化创新的阶段。所以这个时代呢，也是英语数量的一个激增的年代。 嗯、 因为新东西你就得给它新的名称。 你得给它新的土壤。 对。 新的命名。 没错。所以呢，我们说英语哈，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那在这个阶段当中呢，它不仅仅保留了自己的语言的特质，而且呢是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糟粕，对，它接纳了，用一个大地心态去接受了很多这个外来语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管英语叫做 foreign language。就是它是借了好多其他的语言的语言， 哎，都是东家给点儿、西家给点儿， 对，没错， 然后凑成一桌年夜饭， 对，没错， 那大家就吃吧，就按这个规则来做吧， 对对，没错。所以英语它从无到有啊，从古英语到中古英语，一直到现代英语，其实还是挺曲折的。 所以大家想一想，英语它是不是不是一个就是从本土的这个土壤里长出来的东西？ 嗯， 它不是，它是大家这个带点来，那个带点来， 对。对， 然后呢，就是七拼八凑的， 对对，没错没错， 要凑到一块儿了。 嗯，所以我们也回答了啊，杰米开始给大家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英国的老祖宗说的并不是英语， 并不是英语， 对对， 所以英语是一种形成、嗯，它是一种发展的形成， 是一种文化的现象吧？ 啊，是一种现象， 嗯、对。 到现在呢，到后来英国和世界越来越密切的结合，文艺复兴啊等等，其中的语言呢也不断的输入和融入到其他文化的元素当中了。 对， 到这个时候呢，现代英语就形成了。 没错， 到那个时候， 对 啊，我们都知道说这个19世纪是一个整个是英国的世纪啊，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 嗯， 21世纪呢当然就是中国的世纪了。 那对， 所以在这个19世纪的时候，这个英国这个语言， 嗯， 那基本上已经开始输出到了 全世界各地。 是是是，英国的这个经济转型刚才说过哈，是从16世纪开始的啊。那么它到17世纪的时候呢，大概这个原始的资本已经积累完毕了。那么又从18世纪开始有了这个工业革命的这个浪潮吧，对吧？到19世纪达到高潮啊。那么它不仅仅呢用语言呢去跟世界上的不同的人们去做生意赚钱啊，实际上它还输出了本国的文化，甚至是本国的一些政治体系和管理方式啊。比如说大家能感觉到哈，实际上发现世界很多角落的是西班牙，但是呢让这个世界变得有秩序的是英国，因为英国它把自己的制度带到了世界各地，比如说在殖民体系啊、殖民制度等等啊，我们看到的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在没有被英国殖民之前，好像还挺 disordered 啊，但是 有点那一盘散沙的感觉。 结果他们英国一来，哎呀，这个秩序挺好的，虽然我们也不爽，但是我们觉得挺规矩的， 管理的挺好， 对对对， 管理的好， 对，所以 规则制定的好， 对，所以我们说这种语言的现象啊，如果你把它仅仅是当成是文化现象，那就错了。语言实际上是软实力，语言实际上是一种工具，它是可以维护国家的稳定，同时也可以将文化输出作为一个有力的武器。 看有个数据统计啊，说那个人类语言总计是7000种，但是呢其中一些语言由于狭窄的应用范围逐渐的要濒临消失了。美国的那个濒危语言研究所语言学家发现，近年来这个语言消失的速度呢正在加快，平均每14天就会消失一种，没人讲了。那就是说到2100年的时候， 对，可能 100年以后 一半的语言就没了， 就濒临灭绝了。 对对， 说在这种情况下英语还在，就是把我们起码都，我们这年纪的起码都沉浸了十几二十年了。 对对，没错。对，那其实英语的这个发展哈，非但没有停止这个发展的脚步啊，反而是不断的在加速啊。如果我们去看一看这个英语单词的数量的话，大家就惊讶的发现哈，实际上在莎士比亚时期呢，有过这个统计。啊，那么基本上那个时候的英语的单词量是在14万个， 那不是太多呀。 对，但是在当时大家已经觉得这个是超级多了， 天文数字了， 天文数字了。但是到了这个伊丽莎白一世的时候哈，他的早期的时候呢，英语单词33万个，翻了两三倍。对，但是呢到伊丽莎白二世末期，后期的时候呢，英语单词其实已经达到了55万。 那么英语单词到现在超过了100万， 对， 这个单词简直是在以核裂变的速度在增长， 对 啊，看上去是很疯狂的、毫无逻辑的野蛮生长，但是它到底有没有章法可循呢？ 实际上呢，这个英语啊，在一开始的这个阶段呢，它是以声音的方式来进行这个输出的。啊，比如蛇吐信子那声音就叫做 hiss， 哎，所以 hiss 它就这样。还有我们说那个狗叫就 bark， 那它就是狗叭叭这么叫呢啊。那个时候呢是一种纯感性的时代，就像是我们中国的象形文字是一样的。那随着这个语言它不断的发展，社会人类文明的这个不断朝理性的方向去发展以后呢，他发现你再用这种简单的方法，要跳 low， 对吧？ 对， 那怎么办呢？就逐渐的，它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我们所谓的套路。 哎，要套路， 对， 要造词， 对对， 要构词， 对，没错。之所以说英语哈，它能够不断的去产生新的这个单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这个构词的方法，它就是一个开放性的。你像我们中国的文字哈，大家很少说现在。说我再造一字儿，然后哪天新华字典就收了，这个好像不是很多。但是你没有发现，像牛津字典每年都会评选出什么10大新字儿、 新词？ 对，所以当然我们不能说中国的语言它没有生命力啊，中国的语言是内在的内涵产生的外延，但英语呢恰恰相反，它是需要通过外在的形式来表达它自身的文化的外延。 所以你看今天这节课哈，咱们了解了这么多关于英语语言的发展，也了解到了这个英语的语言吧，它 是有一些独特的主流的一些构词方法。 嗯， 通过这些构词方法呢，它还要不断的增加。 对，没错， 它还在不断的进行创作。 对， 三种主流的构词方法，我们呢要到下周第二节课的时候跟大家一一的来介绍。 嗯， 这里面呢你会见到很多你认识的词儿，你会恍然大悟，哦，原来他们是这么像修房子一样被构造起来的。 每个单词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下节课呢给您一一道来。 嗯，同学们听了这节课时候发现啊，原来历史没学好的原因是因为历史课没意思。 哦， 今天咱们真是学了一节英语的历史课。 哎呦，咱们这个一个小时走了上半年了。 上半年真是这个不得了啊。一眼万年。 嗯， 作为咱们学英语的同学，这些东西那都是只有在英语专业的课上你才能够听到的。 嗯， 傅妈厉不厉害妈、啊、牛不牛？ 不厉害不厉害。 哎，给大家用简单的语言讲述了英语这个语言的一个发展史。 嗯， 现在你基本上清楚了呀。 对， 根儿在什么地方啊？怎么来的？心里有数了呀。 对， 是是， 我们在看到英语的时候，它已经不是空中楼阁。哎，你发现它还是有一个原委的。 哎，所以说啊，嗯、这节课单词的祖宗，说到头还是这样的。 对， 词从哪儿来的？为什么这些词这么难记，这么难背？哎呀，不怪英语，就怪那些什么萨克逊啊、拉丁啊、海盗啊，他们带来的这么多的七拼八凑的东西。 不过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哈，英语的这个词汇学起来特别好玩，但是只有在 PK 台您才能听到。 好，牛，非常牛这节课啊。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一起期待第二节课，我们三种主流的构词法一介绍给大家。谢谢傅妈， 谢谢晶晶，谢谢同学们， 咱们第二课再见， 拜拜。 贞观十五年，红茶随文成公主入藏，后经茶马古道传入海外。十七世纪，武夷茶由海上丝绸之路远渡英伦，成为维多利亚下午茶的主角。一带一路延续丝路辉煌，让世界爱上中国。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 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

So what if it hurts me? So what if I'm

postcard when I get there.